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来到星期一晚的一剧之本，在九点钟新闻之后，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同大家一起讨论剧本的，有我冯杰，还有亦都有阿初黄晓初，还有六姑何敏文，同大家分析一下剧本的好坏，又或者是介绍一些剧本。今天呢，我们又讲一下一些卡通片， 系咁啊，动画啦， 而家系啊，而家叫做动画， 动画就 好似劲啲， 好似劲啲啦，动漫啊，动画啊，咁样咁啊，卡通片俾人感觉系小朋友一啲嘅，咁而不过咧，我哋今次讲嘅呢一个电影或者呢个卡通咧，大家都会觉得佢唔单止系俾小朋友睇嘅，佢系俾成年人睇咧，亦都有另外一番嘅滋味嘅，咁就系来自宫崎骏呢位日本嘅动画大师，佢嘅其中一套经典之作。今次我哋就揀咗《天空之城》啊，呢一套佢1986年嘅作品咧，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 即系长青啊，1980年到而家都仲有啲人系攞嚟睇嘅，我谂系真系。 绝对有咯，佢系真系咁出名。同埋，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嗱，记得上次系你提出系想讲下宫崎骏嘅动画啦，咁亦都《天空之城》系你拣嘅，点解你会拣呢出咧？佢有咁多套嘅动画。 因为咧，《天空之城》就出名就大家都知啦，佢首歌都系大家都咁中意啊，我谂大家都系啦。咁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實我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呢一套嘅卡通嘅。當然我以前都有睇過啦，咁但係好似近排咧，可能近幾年咧都少睇咗，亦都唔係好記得個劇情。咁啊，所以我又想即係攞翻宮崎駿嘅一啲動畫咧，喺我哋嘅節目入面再討論一下，因為大家都咁中意佢嘅电影咁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喺呢个节目入面都可以揾到一啲宫崎骏嘅色彩，或者喺佢嘅编剧手法上面有一啲咩，我哋又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嗰度同大家一齐分享咧？咁啊，所以揾宫崎骏亦都揾咗今次呢一套嘅电影。 听讲话宫崎骏系咪话退休啫？佢话退休又退休， 又 走翻出嚟咁样，究竟系唔系啫？佢系纯粹炒作嚟噶？ 佢太热爱画画啦，即系我觉得系 退而不休啊！真系 系都好难怪佢。 同埋阿杰头先都讲啦，即系。佢套差唔多套套特別係早年嗰啲咧，嗰啲配樂咧， 真係好好， 都係好，真係好出色啊！久石洋先生嘅作品真係犀利到不得了，即係我唔知你有冇機會啊聽過，即係久石洋嘅 Orchestra 版啊，真係好勁啊！佢嗰啲全部都 係。其實咧，我覺得反而有陣時咧，係我即係我係記得首歌咧，仲多過啲劇情啊，即係 容易 係 添啦， 久石洋嗰啲啊， 哇！你睇下嗰幾套都係好犀利，《風之谷》《天空之城》《龍貓》嗰啲係好犀利，反而。近年嗰幾套咧，就反而係差少少嘅，即係唔係差少，應該話 冇咁冇 太過深入民心啦。嗰幾套真係太勁啦，咁但係即係呢個都係我覺得幫咗個戲好多嘅。到而家我同意啊，我諗好多人係記得過音樂線添啊，都會係。 大家如果有即係留意多啲咧，其實我哋一劇之本嘅主題音樂嗰個 jingle 咧，其實都係來自久石讓嘅作品嚟嘅， yeah.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 今日我哋未唔知有冇時間去討論啦，因為好多人去研究宮崎駿。嘅嘢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净系讲个剧本都多人讲嘅，但系好多人讲咧，讲佢啲电影语言啊，佢啲分镜啊，佢即系因为即系其实动画就完全系佢画噶啦嘛，咁佢就决定每一个分镜，甚至系剪接系点样做法。咁呢啲都系我而家谂翻咧，我细细个嘅时候虽然唔系读电影啦，嗰阵时候去睇咧，哇，好多画面其实印象好深刻噶。我谂呢一个系即系我自己对宫崎骏其中一个。好大嘅一個印象咯，到近年幾套即係咩《哈爾移動城堡》啊，《千與千尋》啊，我再睇嗰陣時咧，依然係有呢種嘅感覺，就係佢喺成個動畫度，佢嘅構圖啊，佢嘅美學，佢嘅分鏡啊，嗰啲都係好值得欣賞嘅。呢、這個就係即係我自己對宮崎駿嘅印象咯。 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天空之城啊，呢一套咧，1986年8月2日啊所推出嘅一套长篇嘅动画电影，咁啊入面嘅好多情节咧，大家都会即系记得噶啦。咁啊，但系我哋依家咧都不如啊，请阿初又试下讲一讲呢个古仔，等大家咧可以就温故知新啊。 又讲古仔啊， 系啊，我哋嘅精要嚟噶嘛，我哋个节目 系唔系精要嚟嘅？我今次都特别想即系精简啲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咁轻轻提一提就算数，反而就倾下我哋大家。点睇或者有啲咩得意嘅地方值得讨论啦。咁啊，戏一开始个 set up 几得意嘅，就系一开始就系我哋见到有啲飞船啦，即系呢啲咁嘅飞船就唔似系我哋平时见到嘅科技啦，即系比较特别啲嘅咁嘅飞船。咁啊，飞船入边有个女仔坐咗喺度啦，咁啊，其实我哋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咁另外有一只飞船咧，就系远处见到呢一只飞船咧，就佢哋就即系准备系去攻击。呢一隻飛船，然之後咧，我哋見到佢攻擊咧，就走上船，原來就想捉呢個女仔啊。咁但係咧，我哋輾轉就發現就好得意嘅，就係呢啲想捉呢個女仔嘅人咧，同埋船上面嘅人咧，都係想辦法捉緊呢個女仔。呢個女仔原本喺個船上面應該係俾人禁固咗咁樣啦。咁但係佢喺半空中到最後咧，佢係爬咗出窗啊，喺個飛船度爬咗出窗，到最後係跌咗落去嘅。即係淨係跌咗落去下面唔知咩地方嚟㗎啦。咁跌咗落去之後呢，怪事就發生啦，就係呢佢心口就有一個鏈嘴，有粒石頭咁樣啦。咁個石頭就突然間發光，然之後個女仔呢由高速跌緊落去呢，就突然間變成咗喺半空漂浮咁，慢慢就降落個地面。咁降落喺下面嘅時候呢，咁下面呢就有一個男仔啦，都係一個小朋友嚟，兩個都係十零歲咁樣啦。頭先跌落嚟個女仔又十零歲啦，喺地下個男仔又十零歲啦。咁就應該係喺啲唔知喺啲礦工喺礦洞度做嘢，點知離遠咧就見到有啲發光嘅嘢，行近啲見到就係、哇人嚟喎，做咩事有個人跌落嚟啊？咁佢見到嗰個人咧跌落去咧，佢就驚佢到最後會真係越跌越落啊，跌咗落個窿入邊啊，所以佢就係扶佢啦，去接住咗佢啦。咁佢到最後真係接住咗個女仔，而嗰個女仔咧原本佢就係漂浮喺半空中嘛，喺佢接住咗之後咧，嗰個女仔就突然間有翻地心吸力啦，有翻重量啦。咁但係到最後佢都救咗個女仔啦。咁第二朝早咧。那個女仔醒咗啦，就發現就咦無啦，點解我會喺度咧？佢話之前發生咩？我唔係好記得咗發生咩事喎。咁個男仔就話俾佢聽：你琴晚無啦啦喺半空度跌落嚟，咁我咪救你咯。我都唔知咩事，你知唔知咩事啊？咁樣咁咧就睇下嗰個男仔嘅屋企咧，就發現咧就係佢屋企入邊咧就有咁啱有一張相啊，應該係話佢爸爸咧當年係揸飛機嘅，就有一次咧就係無意之中就影到一個咁嘅嘢，就係天空之城啦，就係叫 Laputa 係 Laputa。咁跟住嗰個女仔咧就話Laputa 咁樣講講下咧，那個女仔咧先至講佢原來係有個佢個姓啊，話佢個姓就係 Laputa 咁樣嚇，即係咁即係點啊咁樣，同埋佢又識飛喎。咁我男仔初係覺得奇怪怪咁啦。點知跟住咧就係之前追捕佢嗰啲人咧又再出現啦，咁你就死啦點算啊咁樣啦。 啊，同埋個男仔咧都試過用佢嗰粒鏈嘴跳，但佢就唔得嘅，飛唔到嘅。 唔知點解啦咁啊。咁總之就有人追捕啊嗰個女仔，咁然之後佢就死啦，咁啊快啲逃走啦，那個男仔又幫佢咁啊。咁啊到最後咧就係軍方人又追捕佢，另外咧咪有隻飛船走入嚟嘅，原來嗰啲係海盜嚟嘅，真係喺個天上面海盜啦。 嘅風隊應該係。 咁就兩班人都一齊喺度追捕緊佢，就想。慢慢捉到佢，咁啊，經過千辛萬苦，又搭火車又成啦，到最後就係、應該係軍方有啲好似坦克咁樣嘅火車嚟到，就射爛咗條橋。佢哋兩個咧又再由高處跌落嚟啊！今次咧個粒石咧又再發光喎。佢哋兩個就慢慢跌咗落個洞底度啦。喺個洞底度咧，佢哋就遇到一個即係成日都住喺洞底嘅一個伯伯啦。咁個伯伯就話：哦，嗰粒係飛行石咯，嗰粒飛行石好犀利㗎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真係示範咗咧，就係、是、咦，原來周圍有好多有飛行石成分嘅，成個山窿啲嘢都發光嘅，哇，咁好靚咁啦。但係到最後都係不了了之啊，真係唔知點算啦。咁跟住就咁佢哋兩個後生仔就走啦，一出去就俾人捉住咗啦，應該係混咗喺個城堡入面咁樣啦，咁男仔同女仔就分開去混。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佢哋原來嗰兩幫人到最後都係想揾嗰粒飛行石，因為嗰粒飛行石咧其實就係同天空之城有關啦。咁到最後咧，軍方嗰啲人咧就係嗱咁樣啦，而家不如你就幫我哋，咁我哋就答應你就放走你個朋友啦咁樣。咁我哋到最後俾咗少少錢嗰個男仔就放走咗個男仔，到最後就淨係 capture 咗，即係困住咗個女仔啦。同埋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那個女仔咧開始諗翻起佢細個嘅 時候咧，佢媽媽同佢講過一啲嘢，因為佢有一日唔知做咩唔開心啦，咁佢媽媽就同佢講話：嗱，如果你唔開心咧，你就念呢個咒語啦，咁你就會開心翻噶啦。咁嚇，咁佢嗰陣時就唔為意啊。咁今日突然間咧，佢醒起有件咁嘅事咧，突然間就真係。无意之间又再念一次嗰个咒语啦，咁啊一念嗰个咒语咧，佢嗰粒石头咧就突然间有个好犀利嘅光芒，同埋咧原来喺嗰个城堡下面咧、就有一个机械人啦，我哋姑且叫佢有一个机械人，咁呢个机械人咧就系之前咧佢哋怀疑系喺天空之城度跌落嚟啊，咁嗰个机械人一路都系好似坏咗咁噶嘛，就喺佢念完系啦，同埋喺佢念完呢个咒语之后咧，嗰个机械人就突然间就活动翻，即系城堡入边都有军队喺度嘛，但系呢个机械人真系好犀利，就破坏咗好大部分嘢啦，基本上个城堡都冧咗咁滞嘅。咁呢个男仔咧，佢一路离开咗嗰个城堡之后，放咗佢走之后咧，原来佢就辗转咧，佢就联络上咗嗰啲海盗啊。佢初初都唔知道呢啲海盗系好人定坏人啦，但系佢为咗救咗个女仔啦，咁、佢就同呢啲海盗一齐想办法救女仔，到最后咧。由於嗰個機械人又周圍破壞啦，到最後佢哋真係就救到呢個女仔嘅，但係嗰粒飛行石咧就喺追逐嘅期間咧就跌咗，亦都俾軍方人執到。咁、軍方人執到之後咧，就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咦，你睇下粒飛行石咧係有一個光射咗出嚟，咁、個光咧佢話咧就係指住天空之城啦，只要我哋向住嗰個光嘅方向，我哋就會揾到天空之城啦。咁軍方就即刻就嗱臨走去個天空之城度啦。咁但係咧海盜嗰邊咧，連同呢個男仔同呢個女仔咧就話：喂，咁我哋都要想辦法去。咁由於個女仔咧就記得嗰個光大約射咗咩方向啦。咁啲海盜就話：我哋嗱臨想辦法去啦。咁中途佢哋就係遇上咗嘅。咁亦都打咗場啦。咁但係到最後就大家都即係輾轉就去到呢個天空之城度啦。 喺個風眼裏面。 係啊，就原來就喺個。风眼入边啲云系包住，所以一路大部分人都睇唔到啦。咁入到去之后咧，军方人大部分咧就哇正啦，听讲呢度好多财宝啊，咁就去快啲去攞晒啲财宝啦。唯独是军方嘅一个好高层嘅一个将领，其实佢唔系将军嚟嘅，因为佢系着西装嘅，佢唔系着军服。 特务人员嚟。 系啦，咁佢就攞住嗰粒飞行石啦，同埋咧佢就有本簿仔嘅，咁入边就好似写咗一啲唔知系咩文字嘢啦。咁佢又好似识读嗰啲嘢，咁然之后就走咗去某个地方咧，就突然间有啲暗门打开咗，佢就可以走入去。咁咧，嗰个男仔同嗰个女仔咧，亦都系辗转就走咗上去呢一个天空之城度啦。咁啊，见到咁嘅状况咧，就开始即系谂办法。第一，海盗嘅人就俾军方捉住咗嘛，佢哋又想救翻佢啦。同埋，因为其实军方嗰个高层咧，就攞住粒飞行石就唔知做咩啦。而我哋嘅女主角咧，因为喺个戏之前都有交代过，就系点解佢会姓呢、這个 拉 普塔咧？原来有理由相信佢系一个公主嚟嘅，就系、是、呢个天空之城嘅公主嚟嘅。因为佢本身个名原本喺天空之城嘅文字入边就系咁解噶嘛，就系、是、嗰个军方嗰个高层就话俾佢听，军方嗰个高层到最后讲咗出嚟系咩咧？佢都系天空之城嘅后人嚟嘅，只不过咧佢哋两个拣嗰条路就好唔同啦。我哋嘅女主角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啦，佢净系知道自己有粒飞行石啦，但系系咩嚟嘅佢唔知啊。但系军方呢个高层咧就知道呢样嘢，同埋咧佢就一路都想攞翻天空之城嘅力量啊，因为天空之城系一啲好高科技嘢嚟噶嘛，其实就有飞行石啦，入边有啲好大嚿嘅飞行石啦，仲有嗰啲机械人啊嘛。原来成个天空之城入边有好多呢咁嘅机械人，到最后佢就用咗呢个天空之城嘅力量，就谂住。就希望可以，我唔知佢谂住统治全世界啦，咁亦都系即系唔再理其他军方嗰啲人，因为佢已经得到天空之城嘅力量啦嘛。咁而到最后咧，件事系点样解决咧？就系咧呢个女主角咧，就系记得佢妈妈细个嘅时候教咗佢好多唔同嘅咒语嘅。到最后喺佢争夺到嗰粒飞行石之后咧，其实佢就系将佢妈妈当时教佢毁灭嗰个咒语咧讲咗出嚟。咁天空之城就崩溃咗啦。咁啊，大部分人就即系跌咗落去啦。咁啊，好彩海盗就救翻呢两个小朋友啦。咁救翻佢两个之后咧，就远处见到天空之城咧，大部分嗰啲所谓高科技嘢咧都烂晒跌落嚟，就唯一剩翻嗰棵大树，即系有棵圣树咧，就系继续系嗰个天空之城喺个空中度飞，佢哋到最后亦都即系应该就唔会再揾到天空之城噶啦，咁就个故仔就系咁样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啊，今日我哋讲嘅劇本系《天空之城》嘅宫崎骏嘅作品。大家觉得咧呢一个动画好唔好睇咧？因为嗱，我咧细细个睇嗰阵咧，我就好好中意嘅，因为可能即系男仔啦，就会中意一啲冒险嘅故事啊。咁呢一个动画咧，佢唔单止系一个冒险咁简单，佢都加咗好多咧，即系我谂小朋友嘅一啲幻想啊，即系天空入面喺云层入面会有一个城堡啊，即系呢一啲嘅幻想或者可以喺天空度飞啊呢一啲，即系宫崎骏好多嘅作品咧都有飞天嘅呢个元素喺入面。咁啊呢个喺我细个嘅时候睇咧，我就好中意嘅。咁啊今次节目之前咧，我当然系特登再睇多一次啦。咁今次睇咧，反而系有啲觉得闷好，咁可能人大咗，唔知系咪冇咗嗰种嘅童真又点都好啦。我又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评价呢个戏啊。但系大家睇完之后有冇啲咩特别嘅感受先？ 唔系你咪评价咗咯，咩唔知评价咧？你咪讲咗闷咯。 有时 唔系，但系唔可以话嘅你。我依家觉得闷，但系我以前睇又觉得好睇嘅。但系系咪因为依家？個人唔同咗咧，我又唔知點樣去分析呢一樣嘢。咁啊，又睇下大家唔同嘅年齡層去睇呢個戲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啊嘛？ 嗱，我就比較年輕嗰啲嘅， 係啦，你細我少少啫，阿初。 唔係我自己都覺得悶悶地嘅。我諗嗰個所謂嘅悶悶地咧，主因係嚟自於嗱，不如我哋講翻最簡單，我又講翻嗰啲嘢啦。主角起承轉合個故仔究竟講咩先？其實個故仔係講一扎人喺度爭奪嗰個飛行石啦。而個女主角自己唔知道個飛行石係咩啦，到最後佢知道嗰個飛行石係咩啦，然之後佢知道自己嘅身世啦，但係佢唔知道飛行石原來即係楞住嘅就係呢個天空之城啦。天空之城有咩力量？佢只係即係見到啦，到最後佢見到佢嘅恐怖嘅地方啦，佢嘅破壞力啦。但係我唔知佢點諗啦。而到最後佢好快就決定就係、是、喂呢、這個唔好搞佢啦，然之後就係毀滅咗就算數。呢、這个就系个主轴嚟嘅，其实其他嗰啲嘢都系慢慢去帮佢去建立呢一条主轴嘅啫。咁我谂第一，我头先讲个故仔，其实我谂大家睇完你都谂翻起咧，其实好简单嘅故仔，好简单直接嘅。中间咧，其实好多好多嘅情节咧，反而一开头咧嗰啲追逐咧，嗰啲仲紧张啲。 系啊， 去到临尾咧，特别系上咗天空之城之后咧，其实个所谓嘅主角啊，而家我讲嘅所谓嘅主角，个女仔咧，佢冇乜好做啊。佢喺度等，然之後，哎呀點算啊點算啊，淨係目睹一切，目睹到最後就係決定，我決定要毀滅咗佢啦，毀滅咗佢到最後好嘢。 毀滅佢都係阿 Patsu， 即係嗰個男仔去同佢講噶，即 係 到最後俾個石佢，跟住話我哋一齊念嗰個咒語，係個男仔同佢講嘅。一開始都唔知嗰個位，其實女仔本身係咪已經有咁嘅打算，但係個男仔去慫恿或者去推動呢件事添。 即係我諗呢一個係重要嘅，就係我哋其實唔係好知道佢究竟想點。即係因為其實個戲應該有一個位咧係幾而家係冇用到嘅，就係當呢個女主角佢發現自己一個咁嘅身世，佢知道咗啦，原來佢係皇族身份，呢個天空之城嘅皇族身份，佢就應該係僅餘嘅 後裔 嚟㗎啦。佢有能力識嗰啲咒語，攞住飛行石，佢可以控制到天空之城，而到最後佢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喂，不如整爛佢算數啦。然之後完咗，咁呢一個我認為係本身個戲有一個最大嘅一個危機或者最大嘅一個可能性啊，係放棄咗嘅，而到最後佢就係、是，咁整走佢咪冇事咯，即係任何戲都可以係咁樣嘅，其實即係你諗下，你諗住去拯救地球嘅，然之後到最後就係、是，我原來我有能力嘅，我令到我自己冇能力，咁咪算數啦。而佢嗰個 struggle 嘅描寫咧，其實好少嘅。咁當然啦，呢、這個牽涉到究竟宮崎駿原本佢想寫呢個故仔嘅時候，係想寫一樣乜嘢啦？咁呢個我哋等陣都可能可以花多少少嘅章節去討論嘅。但係我自己去睇個戲嘅時候，的而且確係到後段咧，就主要係睇下。啲人喺呢一個咁嘅狀況之下，即係啊，佢哋明白咗原來天空之城有呢咁樣嘅能力嘅喎，其實係主要係嗰個高層啫，即係另外一個天空之城嘅後裔，佢攞咗個能力之後，佢做咗啲乜嘢？咁但係咧，其他人咧，即係根本就冇得鬥嘅，亦都冇嘢可以做嘅。即係咁就變咗後段咧，就淨係一啲嘅呈現，而唔係真係好有戲劇張力嘅一啲情節咯。 其實我諗咧，如果即係撇開佢係一個咁即係大家話咁出名啊，或者係咁經典嘅戲去睇，如果純粹從個劇本去睇，我會覺得一嚟頭先你所講啦，即係本身個女主角，因為呢個戲我諗你都係應該係個女仔係個主角，即係佢係咁，但係佢其實係佢個動力係細嘅，即係佢主動性係好細嘅。咁佢自己亦都係即係個使命感啦，可以話對於自己個皇族嗰樣嘢，亦都係好細嘅相對地，佢係好被動嘅成件事。咁所以首先嗰條線已經好難追啦。咁另外就係佢同嗰個男仔啦，個男主角嘅關係咧，其實亦都太好快已經係建立到，同埋好理所當然，亦都係其實中間冇乜點樣係即係佢係有好少曾經就係、是、即係佢當佢俾人捉咗，就係、是、要個男仔走啦，個男仔覺得佢好似背叛咗佢，係有少少之外，但係嗰個其實都好表面咧、就好快就係又已經用咗一啲好容易嘅方法咧，就係、是、個女海度話俾佢聽，其實佢係想幫你啫咁樣，咁就已經又解決咗，即係變咗佢哋兩個關係其實又冇乜點樣好大嘅轉變啊，一嚟就已經大家有一種。好似兩小無猜咁，而到最後其實都仲係呢種關係嚟。 唔係，因為呢個卡通片， 同埋佢兩個都係孤兒啊！即係我諗有一樣嘢，我諗幾需要去講嘅，就係呢一個戲咧個 set up 幾得意啊！就係咧我哋見到嗰啲畫面咧係好歐洲噶，係即係佢 set up 咗一個幾歐洲嘅咁嘅 set up， 然之後兩個孤兒，其實咧你如果話呢個係一個法國山區嘅貧民區， 佢係英國嚟嘅，其實佢話係嘛，佢係英國威爾斯。 即係如果咁樣去睇嘅話，你見到佢個 set up 入邊有某一啲嘢。系令到呢样嘢佢想合理化佢嘅，令到嗰两个咁样嘅喺一个贫民区啊，两个咁样都系孤儿啊，佢哋两个两小无猜，然之后两个即系。咁樣嘅小朋友，然之後到最後大家幫大家。 其實咧，本身係我覺得呢個 set up 係有趣同埋好睇嘅，即係兩小無猜本身係呢個關係好睇。但係問題就係你成個戲咁長嘅時候咧，你呢樣嘢冇乜 develop 或者冇乜衝擊嘅時候咧，你就變咗嗱，我追你個女仔條線已經冇乜嘢追咯。咁你兩個嘅關係又好似冇乜大嘅衝突，大家咁所以變咗咧係你唔知道有咩嘢係會好我唯一反而見到嘅角色上面咧，最大嘅改變就係嗰個海盜啦，嗰、那個女首領啦。原先你覺得佢係好衰人一個嚟啦，即係不理所有嘢就要捉到你，就整爛曬所有嘅嘢咁樣。但係到最後發覺，咦，原來反而係有份慈愛喎，即係對兩個細路仔同埋細路女。咁嗰個轉變反而有少少轉變喎，見到 呢個又唔係轉變，因為 我哋發現咗係，亦都或者唔係嘅。佢最初去追佢嘅時候，純粹係出於一個真係奪寶嘅心態噶嘛，但佢當佢建立咗關係之後，發覺同呢個細路仔呢對細路即係建立咗關係之後咧，佢有份嗰個愛出咗嚟啦，應該咁講啦。咁即係佢自己其實都係有一少少轉變噶嘛，個關係上面有啦。我諗主要同埋我自己反而覺得最有張力嗰段戲咧，其實係個女仔同嗰個機械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感覺？ 即係上咗天之前之後， 佢喺係啊，即係唔係喺下低，佢就係嗰個機械人咧、哦，自己即係因為受到召喚被 reboot 嗰個咧，咁我覺得佢可能係潛本身係 preset 咗，佢係要保護呢個皇族噶嘛，呢個公主，所以佢咪一直係想去保護呢個公主嘅。但係呢個公主因為見到你真係好驚噶嘛，你成日走埋去佢嗰度咧，佢會走咯，咪避開咯。然之後最後咧，你會見到嗰個猛冚伸隻手咧，就係想佢即係企落去去幫佢救佢，但佢唔肯，即係嗰個公主又驚又唔肯。而結果就係佢見到嗰、那個機械人係即係收尾係死咗啦，即係壯犧牲咗啦咁樣。 咁 係我反而覺得呢一個關係其實係反而有一個我自己睇嘅時候覺得最觸動我，反而 我諗喺個成套動畫入面呢樣嘢係佢有繼續去用嘅，因為佢第一次見到呢一個機械人，佢唔知點算。到佢上咗天空之城之後，見到其他嘅機械人，甚至係有一隻係找幫我打俾佢咁樣噶嘛。咁嗰啲係見到佢慢慢同即係天空之城或者天空之城入面嘅機械人咧，係建立咗個關係。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如果講到呢度話，必須要提嘅就係呢個機械人出現嘅幾次咧。其實你睇下嗰個鋪排幾有趣嘅，第一次出現咧，佢就係一條死屍嚟嘅，跟住佢就慢慢佢 activate 翻啦 ，activate 翻，我哋唔知佢係善係惡，淨係知佢好大破壞力。跟住佢出現咧，原來佢可以善良到咁嘅，就係摘一枝花俾佢。到再出現嘅時候咧，嗰扎機人咧係破壞地球嘅，即係佢冇去。 令到呢個機械人咧定性咗佢有一個意識噶，佢淨係睇嗰個機械人係一個咩嘅情況，同埋咩人操控佢。 係當然。 咁呢個我諗喺個成個動畫入邊嘅宮崎駿係有意識咁樣去設定的。 其實咧喺最後，甚至咧佢係即係話消滅咗個天空之城嘅時候咧，你見到佢走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影翻咧，其實都仲有一啲機械人喺度，即係好似喺個善良嗰 part 咧，喺個公園嗰度其實都仲有嘅，即係其實佢嗰樣嘢係未完全消滅曬。我其實有少少就係覺得點解佢哋唔會 stay 喺嗰度重建翻嗰樣嘢嘅咧？ 邊個佢哋啊？你 即係嗰個男女主角咯？點解佢哋尤其是個女仔，佢唔係應該有個責任，係應該重建翻？但佢選擇走咗。 佢冇責任嘅，佢對佢嚟講，佢自己唔覺得有責任。 我覺得嚟到呢度咧，我就想 intervene 少少我哋一路討論緊嘅。其實咧，我自己一路咧都希望我可以做到嘅，即係我唔知道究竟咁多集入面我做得好唔好，或者有冇做到啦，就係、是。因為我諗我哋最主要要討論嘅咧，其實係每一個創作佢都本身有意圖嘅，即係佢有某個意識，佢嗰個意識本身想做啲咩咧，就應該係我哋要想辦法理解，想辦法理解咗佢呢個意圖之後咧，我哋睇下佢做得好唔好，即係我喺節目都提過嘅，應該係康德提過嘅，就係話，咦你評一個咁樣嘅評一個咁樣嘅藝術品，你其實你幾樣嘢咧？第一樣嘢就係佢點解要咁做啦？佢究竟想做乜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佢做得好唔好啦？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覺得佢咁樣做有冇價值？又或者簡單啲講就係我哋中唔中意？呢三樣嘢可以分開去評判，佢想做乜？佢做得好唔好，我哋中唔中意，三樣嘢嚟。咁而家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就唔想太多時候咧，都係我自己純粹講，我覺得咁樣我中意啊，所以咁樣做就好啲啦。我自己盡量避免，但係冇辦法嘅，因為我哋始終係人嚟嘅，我都係人嚟嘅。咁而家呢個戲咧，究竟宮崎駿佢想做乜嘢？我哋喺個戲入邊見到啲乜嘢？佢做得好唔好？而到最後我哋中唔中意咧，就係、是、幾個幾唔同嘅問題嚟嘅。因為咧，如果我哋夾硬講話，即係就算我自己頭先都有講嘅，就係話，喂，唔夠戲劇張力、哦，即係呢個故仔咁樣後面，即係淨係睇啲人濫用咗嗰個能力，濫用咗天空之城嘅力量，然之後做破壞咁、哦、樣。喂，其實呢個好肯定係宮崎駿本身係想寫㗎啦。但係個問題係呢一個佢想寫嘅，而家我哋只係見到個結果。但係究竟佢一開始佢想寫嗰個核心係乜嘢？然之後佢呢個結果做得好唔好，我哋中唔中意就变成咗对我嚟讲就永远系一个好有趣嘅讨论嚟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Lucrecia 頭先講嘅有一部分咧，我認為都係講緊，咦，有啲位可以好，有啲位可以唔好，又或者可以點樣搞，我都覺得係嘅。但係咧，如果我哋而家試下褪翻轉頭，大家諗下啦，我唔知道大家細個睇嘅時候係點，或者我哋而家將呢套戲俾小朋友睇嘅時候係點。如果而家今時今日我哋三個最近都睇過一次，我哋大家覺得個戲其實係想做乜，或者係講緊乜嘅咧？ 我係覺得咧，佢背後想帶出一啲嘅意思俾一啲觀眾，而就係人同埋機器之間嘅關係咯。 嗯 哼，即係我哋係點樣發明機器嘅，點樣運用機器嘅，咁而啲機器點樣運用會帶嚟點樣嘅後果？譬如喺呢個男主角啦 ，Patrick 咧，佢其實係一個機器嘅工人嘅徒弟啦，咁係，咁佢係一個好識得運用機器嘅人嚟嘅，咁、已經一開始其實已經咁樣設定咗。喺譬如礦洞入面有好多人都係運用啲機器啦，咁、而去到之後啦，講到去甚至系话运用嗰啲机械人又好，运用天空之城佢本身嘅威力，其实点样嘅运用，其实取决于人佢哋自己嘅心。机器本身其实就系、无善无恶之分，可以话就系咁简单。你可以一个机械人系帮你栽花嘅，可以保护个鸟巢嘅，系、一个好善良嘅作用。咁但系当你去运用佢嘅时候，可以系一个极具破坏力啊，甚至系杀好多人嘅机器都可以。即系其实由一开始到最后嗰一刻，其实都系讲紧机器同埋人之间嘅关系咯。咁呢个就系我觉得宫崎骏佢想喺呢一个天空之城呢个作品入面，其中一样啦，我觉得系好重要嘅，佢想呈现出嚟嘅嘢咯。 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佢主要真系着力系讲呢一点，我又觉得佢 就可能唔夠 focus 喎，反而因為其實機械人喺呢個成個戲裏面咧，又唔係真係有一個好重嘅角色喺度。如果佢真係純粹想講呢一點，我又覺得佢而家咁樣講咧，其實係唔夠清楚喎。咁所以我又自己覺得嗰個係一個佢會想擺入去嘅一啲嘢， 一個好主要嘅命題啦。 一個命題，但係又似乎唔係佢最想要做緊嘅嘢，用即係用呢個戲啦。我自己反而覺得咧，佢最想嘅其實係天空之城呢個概念咯。我覺得即係成個戲應該最特別就係呢一個概念嚟嘅，同埋我覺得佢係想講一個。就係兩小無差嘅一個嘅歷險，其實我覺得就係咁樣嘅啫。我覺得相對地，我覺得係比較簡單啊。其他嘅嘢當然佢都係有講嘅，譬如一啲自然嘅嘢啦。我哋見到即係佢話用科技即係唔好，但係呢啲你其實喺好多卡通，你即係如果睇日本卡通好多，其實都有呢啲好基本嘅意念啦。即係就係你唔可以即係用嘅邪惡力量去即係毀滅曬全世界，或者用啲科技啊咁樣。其實我又唔覺得佢喺呢套戲特別好偏 point， 佢真係想主力去講呢啲嘢嘅，咁啊，所以我先會覺得點解到出到嚟嗰樣嘢，其實係一個簡單嘅故事，亦都可能就係冇話一啲好多嘅枝節，可能其實就係點解我哋會覺得佢好似少咗啲嘢，或者係會有啲悶，但可能其實個情懷本身係 OK 嘅，我覺得咁樣 咯。即係咪我哋呢啲特登係？即係因為佢又出名啦，即係宮崎駿又好，天空之城又好，本來都已經好出名，咁所以我哋去睇嘅時候咧，硬係會掘一啲咧，硬係即係應該好有心意嘅嘢出嚟。我係覺得啊，佢應該係有好多嘅意思喺入面想表達嘅，咁所以我哋睇嘅時候就自動自覺去啊，佢應該係想講呢樣嘢嘅，佢應該係想講嗰樣嘢嘅。咁但係六姑頭先所講嘅，其實同我所講嘅應該就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出入嚟嘅，只不過係透過譬如兩小無差嘅一個歷險嘅故事，去帶到我覺得佢講嘅嗰樣嘢。咁其實只係一個手法同埋佢想呈現嘅嗰個意念， 係個主婦嘅問題咯。 因為其實每一個創作佢嗰個動機都可以係好，我哋好難估㗎。我哋而家只係得個 end result， 即係個 end product。到最後嗰個最終製成品我哋見到啦，我哋只不過係從呢樣嘢去推敲究竟佢一開始嗰個做嗰個意念係乜嘢嘛，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即係當喺街度我見到有架車上到架車度，我見到嗰個標板咁樣，個標板點解佢要咁設計？佢有個意念㗎嘛，我哋會慢慢會體驗到，佢當初咁樣設計係有某啲意念喺度，而我哋大部分只可以靠估嘅啫。咁我哋如果我哋好聰明嘅，咁我哋可以估得準確啲啦。咁但係大部分時間其實我哋唔係咁聰明嘅啫嘛。咁而家呢個狀況咧，就係話，我覺得佢一開始呢個創作，佢可能係真係純粹係諗，哇！如果有個天空之城會飛咁啊正啦，都可以係噶。咁又或者係好似阿傑咁講嘅，就係一開始唔係，佢真係想講個故仔係講人同科技嘅關係，人同技術，即係唔同嘅技術啦。我唔理係機械人也好，係火車也好，係乜都好啦，唔同嘅技術嘅關係都有可能。但係到最後，即係喺我自己嘅經驗入邊。就是我同啲編劇，如果有機會坐低傾嘅時候咧，我就真係會挖到佢好深，會問到好深。咦？咁點解你話你純粹係想寫天空之城㗎咋？咁點解係天空之城啊？點解唔係地底之城啊？即係呢啲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意念喺到最後，如果我哋能夠喺嗰個作者本身嗰度攞到呢啲嘢出嚟嘅話咧，咁我哋可以問到一啲更加有深度、有層次嘅問題嘅。不過，因為我哋唔可以，即係 其實唔係嗰度唔係完全唔可以㗎，因為咧其實佢係有講過咧，佢創作呢個天空之城咧，其實佢係因為睇咗一個叫做冇錯啦，一個 Gulliver's Travels 呢一個嘅歷險記啦，即係其實即係小人國大人國嗰個啦。咁佢其中咧就係直情個名都係叫做 Laputa 嘅，就係一個天空之城呢個漂浮嘅城市。咁其實佢係將佢就係攞咗落嚟去用嘅，咁所以個名都係照跟嘅，同埋就再加埋點解嗰個海盜咧，亦都係出現喺佢曾經想改編嘅一個美國漫畫家嘅作品啊，裡面出現過呢個有飛行船嘅海盜嘅情節咧，就擺咗喺裡面嘅。我自己覺得睇，其實我哋而家點解我哋會覺得佢有少少悶啊，或者好似有啲唔滿足啊咁？我覺得因為我哋係以一個成年人嘅眼光去睇嘅，確實，同埋我哋係以佢係一個出名嘅作品咁樣去睇，我覺得點係有少少影響嘅可能。 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看的时候，其实你是可能不会那么介意这些东西的，而你也都会明白如果他是写给小孩子看，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角色是相对地是好人就好人，其实这件事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所以只不过是我们是从什么角度去看，而他其实是写给什么人看，也都当然可能是我们看了很多套宫崎骏之后去到现在，譬如他风起了最后一套，你会看回那我如果用那个的层次去 judge 他早期这些的作品，其实可能是我哋係擺錯咗少少位都未定嘅，咁可能佢最初出嚟嘅時候，可能佢係一個卡通咁，就係俾細路仔睇嘅，咁所以佢嗰樣嘢會寫得係簡單啲，咁我覺得亦都無可厚非。 我完全明白啊，所以調翻轉頭喺我角度一路都係就係講緊同一樣嘢，就係話，咦，究竟佢嘅意圖係咩？係 啊， 即係佢個意圖係純粹哇嗰樣嘢好令到佢好 fans 啊，即係佢覺得嗰樣嘢好正啊，佢好想寫嗰樣嘢係得噶。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通常面對住呢篇劇，我就問佢咁點解你覺得咁得先？嗱呢個問題好難答噶，就等於我問有個人喺街度見到有個靚女，喂你點解覺得佢咁正先？你点答？即系唔好答，佢系中意冇得答。但系好多时对于我哋做创作嘅人嚟讲咧，呢啲系一啲好难答，但系都要答嘅问题。我哋都需要对自己好尽量诚实啊！即系呢啲会帮到我哋嘅。咁而家呢一个状况咧，我自己见到嘅就系话，不论佢一开始系因为啲咩原因，佢对《天空之城》有感觉，佢对呢啲咁嘅飞船有感觉，而到最后佢写咗呢一个戏咧，到最后咧系一个混合体嚟嘅。呢个混合体到最后都只会变成一样嘢嘅啫。如果佢夹硬将好多唔同嘅意念同时都夹硬摆入去嘅话，到最后个戏系一定会唔得噶。呢个我几咁肯定嘅。咁而而家咧，我唔系话《天空之城》就唔得，但系我哋咧就咁三个喺度讲嘅时候咧，我哋几个都觉得有少少闷。咁究竟嗰样嘢喺边度嚟？同埋如果真系要改善呢样嘢，我点样改善？这个对我嚟讲，或者对我喺呢一个节目嘅立场嚟讲咧，我系最有趣去讨论嘅。我觉得，所以佢原本一开始佢嘅意图系咩咧？对我嚟讲咧，我哋只可以靠估。但系以而家我哋见到嘅嘢咧，好明显佢系都几明显系想写一样咁嘅嘢嘅，就系我同意阿杰嗰个讲法，就系人同埋呢啲科技嘅关系。咁如果系喺一个咁样嘅前设之下，就算系只系一个 fantasy， 即系话哦，有讲紧有啲嘢唔只系科技，可能系一个魔力嚟嘅，大佬有粒石佢会发光，会令到个人会飞，呢个唔系咁简单嘅。可能原来宫崎骏本身系想写外星人都唔出奇嘅，即系原来呢个 Laputa 嗰个成个家族根本系外星人嚟嘅，佢系外太空科技嚟嘅，都有可能嘅。特别系其实嗰个年代其实几多呢啲咁样嘅嘢噶嘛，即系几多呢啲咁嘅讨论。但系点都好，而家呢个戏如果到最后当我如果有机会坐低同宫崎骏倾完之后，发觉呢样嘢系最重要噶啦。即系话，原来佢系想写人同科技嘅关系，或者人点样处理科技，究竟科技对人嚟讲系好定系唔好嘅一样嘢。如果我哋最想讨论呢样嘢，以《天空之城》作为一个叫切入点，作为一个药引，令我哋去睇呢样嘢嘅话，咁其实系就咁听个 set up 系完全啱晒数嘅。咁好啦，究竟係佢而家入面嘅 set up， 頭先我哋討論過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兩小無差啦。咁呢兩小無差有冇幫到呢樣嘢？同埋又或者係天空之城到最後嘅選擇咁樣去毀壞咗個天空之城，而唔選擇去繼續去 run 個天空之城，或者去救返天空之城，或者係繼續打理呢個天空之城，點解會有咁嘅設定？呢啲咁嘅設定究竟幫唔幫到原本想寫嘅嘢呢？呢、這個就變成咗我覺得我哋現階段其中一樣嘢可以討論嘅咯。我唔知你哋兩位。 咁我哋係咪要首先係假設咗我哋已經係決定？ 其 实 系啊，我有少少咁样假设咗啊，因为我哋好不幸啦，我好难无啦啦同阿宫崎骏去倾偈，问佢系点啊。但系我自己去睇嘅时候，因为虽然我自己系好唔中意咧，就系我叫 over interpretation 啊嘛，即系成日去夹硬去假设一啲太过多嘅。但系因为而家太过超然若揭啦，即系系个戏本身你见到佢成个戏系追逐紧一啲咁嘅嘢，系展现俾我哋睇嘅系一啲咁嘅嘢。如果以呢样嘢作为前设嘅话，咁我哋有冇办法去令到呢样嘢？我系假设咗，如果宫崎骏真系咁样答我哋，系啊，其实呢个系我有一样嘢想讲，系讲呢样嘢。咁我哋有冇办法去 improve 呢样嘢？因为佢到最后佢可以答我第二样嘢嘅。如果佢答俾我听，哦，其实我最想就系讲两小无猜嘅一个历险嘅旅程嘅啫。咁我哋都可以噶，甚至系而家我哋可以试下噶。而家我哋三个人突然间倾咗一样嘢喺个戏入边发现咗，我哋将呢样嘢放大，然之后我哋觉得呢样嘢系嘅话，跟住我哋试下。 攞呢個作為重心，跟住去改善個劇本咯。 咁其實有冇可能咧，就係就住佢而家劇本有嘅嘢，但係佢係做得唔足夠嘅嘢，就喺咁樣嘅層次去講咧、 哦？其實我講嗰樣嘢絕對係咁樣嘅，亦都 係。其實我覺得，譬如好明顯咧，就係、是、當我睇緊嘅時候咧，就係啦，佢嗰兩個人跌咗入去礦洞啦，你會見到就係、是、裡面已經原來好多有飛行石嘅成分嘅喎。咁嘅時候，你會諗呢樣嘢係應該之後會用翻嘅、 嗯， 但係到最後係冇嘅咯，即係佢淨係做咗一場畫面就好靚咁樣，就是、用咗呢啲，但係點樣可以做到嗰粒石咧？或者呢扎礦洞原來喺地球已經有呢啲天空之城嘅呢種石嘅飛行石嘅物料，咁其實佢點解又唔去好好利用呢一樣嘢咧？既然佢做咗呢一場戲，咁我反而覺得係呢啲本身佢已經擺咗喺度嘅一啲嘅元素啦，或者佢已經寫咗嘅一啲戲，點解佢呢啲嘢唔去用？即係之後亦都冇用翻，淨係好似純粹就係做咗一場咁樣戲啦，就完結咗。同埋其實我對嗰個女仔嗰、那個身世啦，可以話其實係好模糊下嘅喎，佢亦都冇好好。交代呢样嘢，如果纯粹从讲好一个故事啦，我就当佢而家纯粹就系想讲呢个故事，就咁样。但我都发觉好似当中有一啲嘢系唔够完整啊，而嗰样嘢系会，你睇完就觉得，咦？点解嗰啲位冇做好嘅咧？我就会已经有少少呢啲疑问咯。 呢个我都同意噶，但系到最后即系因为喺我角度，平時同編劇傾咧，即係我都係會問翻佢：喂，你原本係想點嘅先？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哦，嗰場喺山窿入邊純粹好靚，我淨係想有一個好大嘅 fantasy， 令啲人都覺得哦，原來其實天空之城可以就喺我哋周圍㗎，純粹係一個 fantasy 嚟嘅，咁都可能係得㗎。又或者因為我哋頭先都有其中一個假設就係話，哦，如果佢係純粹係想寫一個兩小無猜嘅一個歷程，你諗下嗰兩個咁樣嘅小朋友，即係年青人，佢經歷一樣咁嘅嘢，俾人追殺，然之後去到礦洞入邊經歷一樣咁嘅嘢，就係、是、哇！原来我哋身边有咁多咁靓嘅，我哋一路冇遗意啊！即系佢可能系想写一样咁嘅嘢嘅啫嘛，纯粹对于呢两个人嘅历程入边，咁我就会考虑究竟系侧重边样嘢，然之后强化嗰样嘢咯。所以我同意你个讲法噶，但系因为到最后我 judgement， 我都系要将佢修正、收窄咗去某一个位先，然之后先睇我边啲系要强化，边啲系要搞咯。因为我哋可以抽证到一万个唔同嘅位，可以有其他做法。 我喺度谂咧，即系我纯粹从翻我自己印象，就系睇宫崎骏嘅电影啦。好多时候我谂翻转头。就是、我会记得啲画面嘅，但我会唔记得啲情节嘅。我就系谂会唔会系因为佢系画画出身啦、所以咧其实有阵时佢确实系会从个即系我见到呢个场面好靓，即系就好似佢即系一初时个女仔跌落嚟嗰个场面系好靓嘅，嗰、那个你会记得嘅。咁但系咧反而系由呢样嘢行先咗，而唔系由剧情带动。咁、所以有阵时会出现咗呢啲咁样嘅情况嘅就系、是。 我都同意㗎，即係你都幾明顯會見到有某啲畫面係純粹係為個畫面、為個場面而營造。咁當然啦，佢都會即係同時會產生咗某啲戲劇嘅張力啦，好多時都會係嘅。咁但係而家咧個戲咧，我哋一路話覺得有少少悶嗰啲咧，其實到最後個敗筆位就係劇本咯。就係嗰條線本身係好唔實正嘅。呢一個我諗係其實都唔係一套宮崎駿嘅動畫會係咁，其實好多都會係咁。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唔知係唔公平定咁樣咧，就係話我哋假設咗佢一定係俾小朋友睇先，咁會唔會有突然間喺戲院度話18歲以上人士係不建議入場觀看？又唔會。個原因係因為我最近都成日喺度諗呢個問題嘅，就係一個好嘅戲咧，到最後真係好嗰啲戲咧，係人哋叫雅俗共賞嘛，即就係我唔理你係咩類型嘅人，你會睇到一啲係真係有意義好嘅嘢。你係有時間有心機坐喺度好好地諗過，你可能會見到一啲更加多嘅嘢。但係最表面最基本嗰樣嘢咧，係唔可以 miss 噶。即係最簡單最簡單，原本想做嗰樣嘢係唔可以 miss 嘅。呢個我認為係。就係、是、我平時覺得咩嘢係好咯。 我明白我但係咧，我又喺度諗起咧，其實確實咧係電影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咁譬如我哋少啲會講歐洲嘅電影啦，或者咩，但係其實咧有陣時係有啲戲咧係好經典，但係你真係會覺得悶嘅。有陣時我都唔明白，咁係所以有陣時我都唔夠膽講，係咪我哋覺得悶就係、是、會唔會只不過我哋喺香港人，所以我哋睇慣咗某一啲嘅。所以我有陣時都會覺得係咪用呢個悶字咧？係咪自己覺得悶就一定係唔好啊？即係有啲遺漏咧？我有陣時都覺得唔係咁容易下呢個判斷，因為譬如你睇翻日本嘅電影啦，有啲咧佢 如果你睇有陣時都你都偶然會覺得有陣時會悶嘅，但係嗰啲其實係一個好嘅電影嚟㗎，你又會知道，即係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即係頭先好似阿初所講，嗰個主觀同埋嗰個客觀個分析咧，有陣時可能真係要即要分開嘅可能。 其實有陣時都幾難嘅，即係全息學入面我哋話一個叫 fusion of horizon 啊，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水平線，每一件事都有佢嘅水平線。當一件事即係譬如係一個戲啦，同一個人。譬如是我咁啦，呢兩樣嘢產生一個互動嘅時候咧，呢兩條水平線咧就會重疊。呢、這個重疊嘅時候咧，如果有啲嘢係扣得埋嘅話，咁佢哋就會產生咗啲嘢啦，即係我哋嘅解讀啦。但係好多時咧，就係我哋話覺得悶或者我哋唔明，就等於我哋細細個見到啲大人喺度睇某啲可能係譬如秋天嘅童話，我六歲嘅時候你叫我睇秋天嘅童話，你唔好玩我啦，因為 fusion 唔到啊嘛。係 Lucia 就六歲嘅時候已經睇緊秋天嘅童話噶啦，咁但係我唔會啊嘛。即都系啊！即系每一个人都唔同啊！有呢个系即系品味，即系你中唔中意？咁系呢个就好主观嘅。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我哋当我哋能够 fusion 到啦，当我哋攞到同一个立场，攞到同一个论点去睇嘅时候咧，咁我哋嘅理论就开始可以喺呢啲位度帮佢嗰件事咧，再去强化。即系呢个系我到最后我想做嘅，因为我冇可能我每一次都系纯粹系讲我中意，我唔中意，我系希望系嗰样嘢喺我哋嘅节目嘅立场，或者喺我认知嘅戏剧理论、编剧理论嘅立场入边，系有某一啲嘅方法，令到某啲嘢可以强化噶嘛。而我哋大部分，我哋到最后咧，我系咁样去睇嘅，就系、是、人其实都系动物嚟啫嘛。如果我哋可以好单纯咁样去将人类理解为一啲单纯嘅动物，咁我哋只需要明白佢嘅意图，佢想做乜嘢。咁我哋就慢慢開始明白我哋周遭嘅人囉。當然要真係明白都係好難嘅一件事啦。但係所謂嘅戲劇理論到最後呢都係人嘅 study 嚟嘅。即係我哋喺度研究緊究竟人佢哋係點樣反應，點樣 behave。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先至去睇嗰啲戲。所以我哋到最後呢都係我哋有陣時我哋唔鍾意，係我唔鍾意啫。即係唔好話我哋，我自己唔鍾意。我唔鍾意唔代表嗰個戲真係唔好嘅。但係我希望係我明白咗嗰個戲佢嘅意圖，然之後我去品評呢樣嘢咯。 今次我哋就分享咗《天空之城》啦，呢一個嘅動畫啦。咁啊，咁多位大朋友又好，小朋友又好啊，如果你哋好耐冇睇過呢一套嘅動畫嘅時候咧，不妨去揾一揾出嚟。可能過咗咁多年之後咧，你再睇一次又會有唔同嘅味道。大家有啲咩嘅意見或者一啲感覺咧，都可以。不如 send 个 email 过嚟啊，咁我哋 ceu@rthk.hk 啊，咁啊，不如同我哋主持一齐去即系倾一倾都得嘅。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咧就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嘅剧本啊，我哋稍作预告啦，我哋就系会讲《冲锋车》，系啦呢一套今年嘅电影作品，咁啊，大家就去搵嚟睇啦。咁啊 ，OK，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